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426面，426面。第三行，我们讲到烦恼啊，颠覆宝居士无量寿经前注念老啊，引用在此地啊，这一段。讲六个根本烦恼，20个随烦恼，这是法相中所说的。我们先把相中这个说法，我们做简单的报告啊，大家在一起学习。然后回来再看这段文，就很容易理解了。我们先说六个根本烦恼，啊，这是最严重的，啊，白法明门里面告诉我们。天亲菩萨将弥勒菩萨所造的瑜伽师地论啊，那是弥勒菩萨造的，有100卷，分量很大，里面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。天亲菩萨认为660法太多了，教初学不方便，他把660法再归纳，归纳成100法，对于教初学的就很方便了，叫百法明门论啊！我相信许多同学都曾经学习过啊，这是大乘入门一份非常好的教材。白法里面讲善心所有11个，恶心所呢有26个，这个恶心所就是烦恼，就是26个烦恼啊，6个根本烦恼，20个随烦恼，小随烦恼有10个，中随烦恼有2个，大随烦恼有8个，总共26个。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人所谓劣根性很重，那是因为不善的心所太多了。你看26个，善心所只有11个啊，善跟不善比较啊，善还不到不善的一半，只有11个。当然不善的这个力量大，善的力量薄弱啊，往往善敌不过恶，也就是我们明知道不好为什么一定去做啊，内心里面呢，我们这个善念比恶念少， 恶念多，而且恶念非常强大，这就产生了严重障碍啊，障碍你的道心啊。不但障碍你证果，还障碍你开悟，甚至障碍你的信心啊，它有这么严重啊。我们今天知道必须断烦恼才能提升境界，所以对于这26个烦恼心所呢，不能不认识啊，这是大乘初学时候就学的。六个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跟恶业。在见思烦恼里面，叫立顿失思，这是最常讲的最简单的这个介绍啊，思惑，我们思想的错误，迷惑，五个贪嗔痴慢疑。那恶见呢，是见解上的错误，你把事情看错了啊，也有五个。这恶见的就是分五个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啊，这五个叫恶见。恶见破了，在小乘证出果，在大乘呢，圆教初信为菩萨，这就是圣人啊。所以说入圣流啊，啊，你就入圣人之流了。三不退里面证第一个位不退啊，他决定不会退转到凡夫啊，他往后用功是有进无退啊。证的这个果位，这个果位虽然很浅，没出六道轮回，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啊，在六道里头保证了，无论有没有佛出世都不要紧啊，没有佛出世，你有菩萨这个罗汉来教你，他们会照顾你。有佛出世，你就常随佛学啊。恶见是见惑啊，贪嗔痴慢疑是思惑，叫见思烦恼啊。恶见是见烦恼，完全看错了啊。这个贪嗔痴慢疑，你完全想错了啊，思想上的错误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通通断尽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那么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六道从哪里来的，六道是从错误的见解、错误思想里面变现出来的，假的不是真的。你这种错误的思想没有，六道轮回立刻就不见了啊，就好像你做梦一样，梦里头有，醒过来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有没有，如果有就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行。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说带着烦恼啊你能够开悟证果的，没有这个说法，唯独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啊，这个见思烦恼没断， 也能往生。条件是什么呢？你能够扶住啊，没有把它消灭掉，你把它扶住了，它有，它不起作用啊，这就成功了啊，你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你就能感得阿弥陀佛来迎接你。如果这个东西扶不住，它还起作用，到临命终时还起作用，那这一生就不能去了啊！佛不会来接引你，佛不是无私悲啊，有这些东西，这是然物。到极乐世界啊，他们也讲究环保嘛，怕你把极乐世界染污了啊，所以有这些染污的极乐世界进不去啊。这个染污扶助是有，扶助它不起作用，行，凡圣同居土啊，允许你也带去。用什么东西扶呢？一句佛号，妙绝了，古人所谓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啊，念起是习气，当然会起，不起那你是圣人，你不是凡夫，肯定会起。起来怎么样？第一念起来是个恶念啊，像贪嗔痴慢有念就起来了，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把它压下去了，这叫真念佛，这叫慧念佛啊，就是用这句佛号把你烦恼习气压住，石头压草啊，功夫成片呢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决定不能渗透啊，渗透就夹杂了，它决定不夹杂啊。你像我们在念佛，我们在读经，常常有妄念进来，那就不行了啊，一个妄念进来就把功夫破坏掉了啊，所以念佛的功夫，念到的时候，这个杂念都渗透不进去啊，加不进去，这叫功夫成片，这不是一心不乱啊，这是功夫成片啊。功夫成片也有三倍九品，上三倍的就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啊，功夫成片的待业往生啊，这个三品人福的功夫高明啊，他往生极乐世界能随意去，就是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一动念头阿弥陀佛就晓得了，哎，你想去阿弥陀佛就来了。啊，于是学佛的人我们就明白了，学佛学什么？就学这个，这世间一切的一切全是假的，包括身体都是假的，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，这一生往生就有份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，功德圆满了啊，遇不到净宗法门那就真难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断掉啊，他不能待业，一定要断掉，断待业的只有这一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一门待业。我们今天想一生成就，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我们没有第二个法门啊，我学佛六十年了啊，大小乘经论都学几乎知道，没有能力断烦恼啊，所以老实乖乖的回头依靠阿弥陀佛，依靠无量寿经 啊，所以经一切经论我都能放下，我就要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。啊，在这个时期还有不少的同学，大概是一半以上，可能到三分之二，喜欢阿弥陀经。啊，我这一部经讲完之后，现在讲到一半了。啊，还有时间的话，我把阿弥陀经讲一遍。啊，看时间的长短，时间长，我把莲池大师的疏钞讲一遍，偶约大师的要解讲一遍。如果时间短，我只讲莲偶约大师的要解，啊，重新再讲一遍。以前呢是十多年前讲的，啊，现在跟从前境界完全不相同。啊，这个能帮助许许多多修净土啊求往生的人，有利益了。根本烦恼第一个贪与有有具贪着为心，能长无贪，生苦为业。啊，于有有据，这个有是什么呢？有据又是什么呢？啊，有是三界有，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有无色界有，这叫三有。啊，你在佛经上看到三有，就说的这个。这三种通通具足，你出不了欲界。修得再好，福报再大，最高的层次是欲界第六天，桃花自在天。啊，再往向上去去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有欲。啊，欲是什么呢？指的是五欲：财色名食睡。啊，有句就是助缘。啊，你里头有欲望啊。啊，外面真有啊。这财神名食睡摆在你面前呢，你就起了贪着了。啊，你贪爱，你执着。这就是贪的本性。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大善哉，他真正的因就是贪嗔痴。所以世界上所有一切灾难啊，你说自然灾害佛家不承认，佛法里面讲没有自然灾害，灾害都是人为，都是你自己不善的念头感召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很难懂。我们以前也想不透，但是佛说的又不敢反对。啊，一直到我们学华严，学望经还原观，才恍然大悟，才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还原观太好了。华严经那么大一部经， 啊，写首故事，写这篇论文，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，啊，这篇论文。啊，六个纲领，把这一部经就讲的华严就讲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高明极了。啊，邪一体，邪一体，今天科学、哲学都没达到。其二用呢，今天科学达到了。啊，这个二用啊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宇宙的缘起，宇宙从哪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望经还原观第二段讲清楚了，比科学讲的高明。啊，今天量子学家讲到这个问题。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，科学讲不清楚的，就是这个三细相的根源，根源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这个科学家永远找不到啊。科学能找到的，一定它有现象，它没有现象那就找不到了啊。现象有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啊，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三种现象都没有，那科学就无可奈何了啊。三种没有你怎么能找到呢？佛说呢，放下就找到了啊。你能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科学家没放下了，他们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数学，就数学是科学之母啊。中国人讲易经的，易经是数学啊。啊，从数学上的发现的理论道理，然后再用科学方法来求证，他用这个方法。所以他没有离开第六识啊，而第六识的作用，佛在经上讲得很好，对外它可以圆到宇宙，对内它可以圆到阿赖耶，就是圆不到自性。你看三千年前佛说的，今天证明了啊，科学家确实宏观宇宙啊，他看到宇宙的边际了，微观世界呢，他看到阿赖耶了。这佛家的科学 啊，确实是最高的科学啊。今天研究宏观宇宙的，他们的报告说，近代这些科学仪器能够观察到的宇宙，实际上呢，这是全宇宙的十分之一，还有十分之九啊，不见了。啊，这是他们的报告，我们听了之后，我们明了。啊，百分之九十不见了，到哪里去了？回归常寂光了。回归常寂光就不见了。啊，回归常寂光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你找不到了。啊，微观宇宙的讲量子力学的，啊，他现在知道。物质是什么回事情？物质的本质是意念，就是念头，念头是精神现象， 所以物质现象是从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啊，这个他们搞清楚了。可精神现象从哪来的呢？啊，这些科学家是无中生有，我们听得懂。那真的是无中生有，它是长激光变现的，就自信变现啊，自信非物质非精神非自然现象，所以他只用过无字，他不明了事实真相，说无中生有，很了不起的啊，他们的报告对我们修学大臣帮好大的忙啊！我们从前对这事情疑惑，现在听这个报告完全明白了，一点都不怀疑了啊！对释迦牟尼佛智慧啊，神通道理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啊，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完全肯定的承认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今天我们通过六十年的学习，我们肯定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。啊，佛法不但是最高的哲学，同时也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其二用就是其三种现象出现了。自然现象里面出现了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里面出现了物质现象。啊，那怎么会变成设法界、一真庄严的花花世界呢？啊，后面讲的三种周边讲到了。啊，总体来说，无论是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它都是波动的现象。啊，现在有些科学家认为整个宇宙是波动，像弦一样弹弦，弦。弦的定律啊，那么自信它不动，所以科学家找不到它了啊。只要动，科学就能够发现啊。这三种周边，第一个是阿赖耶的业相啊，业相就是动。震动频率非常高，速度非常快啊！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32亿8000年啊！如果我们弹指一秒钟能弹五次啊，那就是再乘五啊，我们计算出来了，一秒钟，啊，一秒钟它震动多少次呢？1600兆，一般人怎么会知道？啊，1600兆啊，每一个震动，无论是精神或者是物质。它的速度都周边法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自己微细的念头自己都不知道啊，很粗的念头我们才晓得，我们自己才感觉到啊，微细的念头决定不能感觉不到。你看看细念啊，一秒钟16000兆。也就是16000兆分之一秒，你怎么会知道？ 无法知道啊。但是这样一个微细念头，他已经像这个无线电放线一样，遍法界虚空界都到了，周边法界呀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，要是说人不知道，那是假的。啊，每一个念头的时候，都已经放射出去了，遍法界、虚空界全收到。没有障碍，就是没有烦恼的人，他的心境。他接受的能力非常强，啊，无论是我们的心念，或者是树木花草，啊，他都有念头，都有震动，山河大地，啊，所以我们才明了《华严经》上讲：“情与无情，同源种植。”啊，整个宇宙是有机体，也就是说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，连一粒微尘都是活的。啊，这个江本顺博士实验出来了，水实验。啊，这矿物它有见闻觉知，所以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个接收器，整个宇宙啊，这一些波的时候，我们通通能收到，像诸佛菩萨一样啊，通通都能收到，能发能收啊。现在我们的发射我们不知道，接收我们也不知道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我们自己本身障碍，不是你这个机器啊没收到，因为机器有故障，收到的时候它没有反应，没有感触，就变成这样，这叫愚痴啊，不是收不到啊。这个障碍，佛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你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变执着？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换句话说，你今天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你不能证得。啊，妄想是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我们现在讲的见思烦恼。啊，这26个烦恼是见思烦恼。你有这三大类的烦恼啊，你就变成凡夫了。虽然呢，完全接受到，也没有感触，你自己也是圆满的发射出去，啊，你自己也没感觉。啊，我们做了还原观呢。寒毛之术啊，啊，才了解事实真相。原来我们起心动念，自己根本不知道的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人家全都知道了。啊，只有凡夫，虽然知道了，他也迷迷糊糊。啊，稍稍有定功的人，定功愈深，知道的越清楚。啊，哪些有定功呢？刚才讲了，见烦恼放下，啊，思没放下，啊，也就是小乘须陀洹，他们的能力就不是一般人能比啊，天人都不能相比啊。啊，他五种见惑断了， 第一个，他不再执着身是自己了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前半部所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他证得了。这个境界，小乘四果所证的，初果证的前，阿罗汉证得的身，都是破四相，破四相功夫前身不相同。那在华严经里面，这就是实性为初性菩萨，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相等，可是聪明智慧啊，那比小乘高得太多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大乘人天天亲近佛菩萨，天天听大乘经，虽然不能证得，他知道叫解悟。小乘人不听大乘经教，他完全不知道。那就大乘比小乘聪明，但是断证的功夫是平等的，通通都是断我见。我们把我见提出来，先讲这个。这是见色烦恼的见烦恼。佛教术语里称实识。大识的识。十个。实识。我见。与诸地理。颠倒推度。染秽为心。能障善见。生苦为业。一名不正见，一名我觉。第十四地，苦集灭道啊！对四地的道理，他迷惑，完全颠倒了，以苦为乐，四谛是讲的事出世间法，前面两条苦集是世间因果，果摆在前面，然后再说因。世间六道三界都是苦啊，这里头没有乐，三界同苦。欲界里面有八苦，有坏苦，有行苦，通通具足。色界天人虽然没有苦，他有坏苦，有行苦。无色界天人连身体都没有了。他不需要居住的宫殿。我们讲灵界。他是灵魂灵界，他不要身体，所以他没有坏苦，没有苦苦，但是他有行苦。行苦是什么呢？他这个境界不能永恒保持，他的定功失掉了，还是要轮回，这叫行苦啊。没法子永恒保持， 所以佛跟我讲三界痛苦啊，乐是怎么回事？苦稍稍停了，你感觉到有乐。那苦不停，你就觉得太苦了。什么地方苦不停呢？地狱的苦不停，就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的。地藏经上说的啊，就是那个地方受苦，它不停。从你堕地狱到你受苦受尽了，你的业报报尽了，离开地狱的时候，你就得乐了，你感觉到很快乐啊！没有地狱就那苦不堪言啊！地狱之外，其他的苦多乐少啊，人间所谓苦乐参半呐、啊，啊，50%苦，有50%的乐，啊，往天上去，乐多苦少，啊，到四禅天、四空天，几乎都没有乐，没有苦。只有什么苦呢？寿命终的时候觉得很苦啊，色界天人临终前七天感觉到苦啊，他感觉到苦不过七天他命终了啊，在这个之前他没有想到有苦受啊，你在这里就能够逐渐体会到啊，越往上乐多苦少，越往下苦多乐少，纯苦没有乐是地狱，纯乐没有苦无相天四空天啊，这些事实真相只有佛说得清楚啊，科学研究不到啊，啊，科学只能够研究现象，无色界天没现象，他就无法了解，啊，色界天有现象。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以为这个世间很可爱，贪念啊，错了啊，染慧也会是聪明智慧啊，全是染物，也就是这个聪明智慧错用了心呐，用什么？用贪嗔痴慢啊，能障善见啊，善见是正见，正知正见啊，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这正见呐 啊被障碍了啊，你看全看错了。生苦为因，因为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，于是乎你做错了，你说错了，啊，感召来的果报，三途果报，到这里去了，卧金也叫不正见。也叫卧球啊，分开来就是五大类啊，身认为身是我，错了，身不是我啊，身是我所有的啊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是身，轮回是你的灵魂， 啊，身有生灭，灵魂没有生灭。啊，但灵魂出不了六道，为什么？他迷而不觉。他带着严重的烦恼啊，就是这六种根本烦恼习气非常非常严重，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么这个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，他就超越了，轮回自然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晓得轮回是这六种烦恼变现出来的，这六种烦恼没有了，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聪明人他就把这个放下了，这个放下了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头一个叫见烦恼啊，对初世见法灭道啊，这个灭就是佛经上讲的涅槃，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字叫灭，灭什么呢？灭烦恼啊，就是这六种烦恼都灭掉。你证阿罗汉果了。如果你更高一层次，你把见思烦恼灭了，尘沙烦恼灭了，无明烦恼灭了，那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那这是大乘，这不是小乘啊，是我们现在在经上学习的，你就升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，这个地方是诸佛如来的宝土，也是你自己的宝土，自他是一不是二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自他不二，放下就成了啊！我一生念念不忘张家大师，这些事是我跟他老人见面头一天告诉我的啊，这个话他说的，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，凡夫就成佛了啊。看得破是什么？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就是正知正见啊，放得下的，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这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把六道放下，把十法界放下，假的。这个东西没有了，现在自己眼前的境界上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啊，极乐世界，华严经的华藏世界啊，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宝土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宝土，任何佛国度我们随意去啊。为什么？你到了这个境界啊，你会在这个境界里面住一段时期，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掉，你就回归常寂光了，回归自信啊！回归常寂光就是回归自信，印度人叫大般涅槃啊，这功德圆满。大般涅槃起不起作用？起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，这众生每一个众生包括山河大地 啊，这些矿物质它通通有波动啊，所有一切波动现象你全受到，而且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含糊啊。佛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啊，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啊，有应就产生变化。三种周边第二种，畜生无尽啊，慧能大师报告里面，能生万法啊，万法从哪生？感应当中，自然发生的啊，没有通过想象啊，就是没有通过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自然反应啊。这个我们在江本博士水试验里面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啊，我们理解了心量。现在我们迷了，心量变得很小，两个人都不能包容，都还闹意见啊。我们本来的心量是什么呢？三种周边第三个说的，含容空有啊，含容空有就是佛家常讲的两句话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你看多大啊，我们的心包虚空。楞严经上的比喻说得非常好，把我们的心量比喻作虚空，虚空比喻是一片云彩，你说哪个大？虚空太小了，心量太大了，这是你的本心，是你的真心啊。量是能够容纳，容纳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你通通能包容，你成佛了啊！佛与化身菩萨有这么大的心量啊，真正知道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什么关系？一体。我们学佛，我们是在经教上得到这么多的信息啊，我们明白了，这种明白，这叫解悟啊，是学习经教得到的，不是正悟。啊，正悟你就得受用啊，一般讲六种神通就出现了，那是正悟啊，我们这是解悟啊，解悟能帮助你信心，你真心真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真的，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真的了，就正悟了。在四这个十法界里面啊，四圣法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对于向上一处就是最高的境界，跟我们一样都是解悟啊。为什么呢？无始无明没放下，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， 那个太危险了。起心动念的现象，在大乘经里面说，八地菩萨才感受到，七地菩萨还感受不到，八地感受到，那个心多清净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七地之前都是属于解悟，八地真的了，清正的境界啊。八地上面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就是最高的五个位次，他们是真的啊。菩萨包括佛，总共52个位次，最高的五个位次真的，下面都是解悟。啊，解就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看破，看破是解，放下是真的。啊，所以真正的功夫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了。我见放下了，然后开始我们错误的思想要放下，错误的思想五个：贪嗔痴慢疑。三有看破了，三有看破就是六道看破了，六道不执着了啊。在六道不执着，可以在六道里面，虽然见惑没断，可以过阿罗汉的生活。得大自在啊，那比不上菩萨了，但是一般凡人比不上你。为什么呢？快乐、自在、幸福，你对于六道里面一切事情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啊！你在六道里面可以享受，可以欣赏。啊，可以做种种工作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那为什么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在六道里面绝对不会有个念头，啊，我控制它，我占有它，没这个念头。因为控制占有是烦恼，它不生烦恼，生智慧呀，不生烦恼。啊，他知道是假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对我这个身都不能控制。如果对身控制，哪一个人想衰老呢？人人都想年轻，没人想衰老的。我要能控制，控制我第一个不衰老。啊，活100岁、200岁还像年轻人一样，那我就能控制啊。啊，我能占有这个，这个是我，我让它永远存在。你做不到啊，还是一天一天的老化啊。没有办法改变生老病死这种常态啊，这就是你无法控制，你无法占有。既然不能占有，不能控制，又何必干这个傻事呢？那个占有多痛苦啊！啊，没有得到享有，有了之后又怕丢掉，患得患失，不自找烦恼吗？啊，控制亦复如是。啊，通通放下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佛菩萨。真正修行人为什么能够快乐啊？他对这个放下了，无论是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，一切随缘，没有一样不好，样样都好，顺境好，逆境也好，善缘好，恶缘也好，通通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 就快乐了，就自在了。啊，为自己的是什么？为自己的是一定想到，带得走的要学，带不走的不要。啊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带不走。啊，最有当作无去想。啊，别执着。啊，我讲经也讲过很多次。啊，奉劝大家，我现在就这么修法。啊，我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我的，没有穿在身上的不是我的。啊，不去想它了。我住在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我离开这个房子，房子不是我的。你的心多干净啊，啊，这世界什么旅馆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，我可以受用，我可以享受，样样都不是自己。多欢喜，一点累赘都没有啊。清净心是自己，平等心是自己。啊，大彻大悟我们做不到，留着到极乐世界。在现前能做到的清净平等。啊，不分别就平等了，不执着就清净了。所以放下执着，清净心现前。放下这个分别平等心现前，啊，往下难度比较高的到极乐世界自然就成就了。啊，楞严经告诉我们，贪心啊，贪婪，贪无止境，所感染的是水灾，感应的。啊，地球将来海水上升，什么原因？啊，居住地球上的人贪心太重，大水把你淹没掉了。啊，嗔恨与苦苦聚，嗔恚以为心。啊，前面犹有句是顺境。啊，嗔对的时候呢是逆境。恶人，你不喜欢的，你讨厌的。啊，你感觉到苦啊。啊，苦聚，所有一切苦的现象都现前了。啊，都是你不喜欢的。啊，他都现前了。你就对他诚恳。我们一般讲说你就有怨恨。啊，这是嗔的心。楞严经上讲嗔恚感应的是火灾。大三灾里面的火灾现在现前了，地球温度不断上升啊，火山爆发，气候异常，这全是嗔恚啊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在太空当中的旋转不是规则的。啊，明年201211月21号银河对齐，这个现象几万年才有一次，哎，这我们碰上了。 就是银河的中心跟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，这是一种自然天象啊，太空当中星球运行，哎，恰巧这个时候排成一条直线。银河中心是黑洞，引力非常大，连光线都被它吸进去。啊，科学家担心的是什么？这个引力会引发太阳风暴。那太阳风暴呢，会影响地球。太阳风暴如果太强烈了，啊，通常太阳风暴是小风暴，有周期性，是一年一次。啊，那么这个可能会变成很大的风暴。啊，一般风暴大概要两天到三天，它才影响地球。但是曾经有一次，这科学家记录，有一次半个小时就到地球，就影响地球。啊，怕这种风暴在明年会引发地球的海啸。啊，它会把海水拉起来。啊，要拉个100米就不得了。啊，它骑上去了，能够引发火山爆发。啊，所以火山、地震、海啸一起来了。这是灾难。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来防止，只知道有这个状况。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都是我们贪嗔痴引发的。如果我们把嗔恚化解，这个温度就大幅量降低，就不至于那么严重。啊，贪心收敛，不至于有大水灾。啊，这个水灾我们看上去很可能是海啸。啊，海啸实在是非常可怕。啊，嗔恚，地球上温度上升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大的灾难可能引起地球磁场变化，就是南北极对调。啊，南北极到哪里去了？到现在的赤道。啊，也就是现在赤道这边将来是最寒冷的。那么最热的呢？最热的就是现在南极跟北极，它两个对调了。这一对调麻烦大了。北极的动物植物不能生存了，太暖了。啊，赤道这热带的时候，动植物也会死亡，它太寒冷了，不能生存，不能适应。那就是地球上大灭绝的灾难。去年八月，有五位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了两天会议，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们学院有七八个同学去参加，回来的时候写了一份报告给我。啊，他们这个记录里头前面一半是讲近代科学的发现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我们看到非常欢喜。后半段呢，就讨论2012的灾难。啊，对这个问题，科学家看法不一样。有一半认为这是一个天下正常现象，不会引起地球大灾难。 可是有半数呢，认为这个银河中心这个黑洞啊，有巨大的影响力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怕发生这个灾难。啊，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告诉我们，啊，他说的这个方法跟佛经上一样，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弃恶扬善，就是佛法讲的断恶修善。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改邪归正。第三个，端正心念。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地球会变得更美好。美国科学家说的，啊，跟大乘经上讲的这个应对态度完全相同。具体的方法就是念佛。啊，念佛功德之殊胜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得清楚啊，讲得明白了。啊，对这个有怀疑的，好好的来学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真正学通了，断疑生信，啊，决定帮助你这一生顺利往生净土，圆成佛道啊！那一般讲的时候不退成佛了啊，这个方法科学里头没有啊，没有说到啊，啊，一句佛号，心里头只有佛号，除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放下。啊，我常常说，把我们的心换成阿弥陀佛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。啊，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要。这种心态念佛，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啊，一个都不会漏掉。啊，现在学佛的人多，真正修行的人少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不懂这个道理。啊，念佛也念得很勤恳，啊，甚至于一天到晚。早年我在台湾南部讲经，有一位老居士啊，天天来听经，告诉我他80多岁，他每天念佛号30000声啊，他住在乡下，他念佛是一部一声佛号，也就是说他每天走30000步，所以60多岁红光满面，身体非常健康，运动量够了，一天走30000步，念30000声佛号，这就是他每天的功课。啊，这个老人可能很早就往生了，现在不在了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好像是50-60岁的样子，他80多岁。啊，那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上温度会产生很大变化，有些地方30度到40度，有些地方50度到60度，那是什么呢？人功高我慢，嗔恚心很重，脾气很大啊，他居住的地方就会有50度到60度。啊，念佛的人 心地善良的人啊，心地清净的人，大概温度的时候是30到40。啊，这是提供我们很好的建议。啊，这是学佛的人，大家在一起，人数越多越好。啊，这个集体的意识会产生很大的作用。啊，能够啊，不能够完全化解灾难，也能把灾难大幅度的减轻。啊，这个是科学家也承认了。啊，但是这种祈祷方式是治标不是治本。啊，这个灾难过去了，大家又松懈了。啊，恶念恶的行为又起来了，这不是办法。啊，治本的办法就是教育。啊，要教学。啊，对于整个宇宙，性相、离世因果，都能够通达明了，我们自己就明白了，应该怎样做人。应该怎样修行？啊，知道超越六道十法界的秘诀，知道一生修行正果的方法，那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？身心因果。一心向善啊，啊，这就对了啊，自己最好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啊，最得受用的还是自己，别人看懂了感动回头是岸，看不懂也种了善根啊！所以成慧能障无嗔，诸位晓得，无贪无嗔无痴是三善根，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这生啊，嗔能障碍无嗔的善根啊，不安稳性恶行所依为业啊，叫他造业啊，他造的什么业？不安稳性，他的心是浮动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浮气躁啊，经不起风吹草动，他就发错了啊，嗔恚就发错了。第三的愚痴，愚著离世迷暗为心啊，佛法讲的性相离世因果，他完全不懂啊，迷惑颠倒啊，啊，因为迷惑颠倒，所以他想错了，他看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他就造作恶业。啊，能障无痴，无痴就是智慧，智慧能破无明， 就是破愚痴。禅定能破嗔恚，持戒能破贪欲，所以戒定慧三学就是对治贪嗔痴的。贪嗔痴是病啊，戒定慧是药啊，释迦牟尼佛开出的药方啊。啊，戒律的根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是《弟子规》。啊，今天佛法衰，衰在什么呢？我们把戒律丢掉了，根丢掉了。啊，所以在家学佛，十善业做不到；出家学佛，沙弥律仪做不到。这就是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做不到？没根，这个戒律根还有根。啊，根之根是《弟子规》，是感应篇。啊，我们今天学儒学道，没有违背佛法，为什么？净宗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净业三福。啊，《观经》上佛说的：孝养父母。奉师师长头一句话了，人不孝父母，不尊敬老师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没救了。啊，我们如果不懂得一点尊师重道，你遇到好老师，人家不肯教你。啊，我一生遇到这三个老师，三个老师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。涉及二十年，常常反省反省，为什么老师对我这么好？我跟他们三个人非亲非故啊。啊，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困苦啊，一分钱供养没有啊。老师为什么那么热心教导？啊，想来想去，大概就是尊师重道。啊，我跟方东北先生先是听说，这是一位当代的大哲学家。明教授听说他是桐城人，我是渝江，他是桐城，我们距离很近啊，50华里，不到30公里，我们家就住这么近，才同乡了啊。写一封信啊，我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他看，目的呢是想能够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。哎呀，这么个缘分啊。哎，一个星期之后真回信给我了，那试试看了。没有任何信，这个信奢望啊，不敢奢望啊。那试试看呢，哎，真的回信来了啊，来了又我到他家见面啊，我就去到他家里去拜访他啊。我写的信是文言文写的，是毛笔公楷，恭恭敬敬，这可能他起作用啊，可能他的学生交作业的时候没有像我写的这么整齐， 啊，给人家好感嘛。啊，见面的时候，啊，面谈，啊，他心里就有数了。我们真想学，不是假的，没有缘分的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就是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他说你要想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这几句话就凉水浇头啊，就是不同意了。我当时听了非常难过啊，唯一的一个希望，好像老师给我回信约见面了，大概有几分意思了。没想到这几句话的时候，让我听得太难过了。啊，我们沉默了几分钟。啊，老师开口说：“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两个钟点课。”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客厅小圆桌啊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呢这样学的，这做梦都不敢求的，不是在学校里 啊。所以以后方老师的这些学生们啊都很有成就啊，都拿到博士学位的，听说方老师是这样教的，我对我都特别尊重。啊，我说为什么？方老师的眼睛长在头顶上，谁都瞧不起。啊，他能够瞧中你，大概你一定有可取之处。我有什么可取的？没别的，真诚、恭敬，别的我没有，这个两个。我真正做到了啊！真诚恭敬心感动老师，教我没有交一分钱学费的啊！现在补习班学费收得很高啊，我这也是补习啊！啊，一个一分钱学费没交。啊，所以我在安徽大学成立一个方东梅先生研究所。啊，我拿了200万人民币成立这个研究所，纪念老师。啊，不忘老师之恩呢。啊，本来对佛教不能接受啊。完全排斥啊，他把我转过来了，告诉我经典里头有好东西真像这个开经就所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了，在大乘经典里头啊，啊，这怎么可以当面错过呢？啊，张家大师是一位朋友带我去看他老人家啊，一见如故啊，第一次见面他的老人家就交代我啊，他把我们看孙子辈看小孩看待了，我26岁，他65岁大我39岁，祖父辈的啊，就交代我每个星期天去看他，也是给我2个小时啊。我跟他老人家3年啊，我佛学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啊，没有这个基础 跟李老师就学不到东西啊，所以扎根教育非常重要啊。三个老师，老师指路，我知道方向，知道路怎么走法。韩馆长护持，没有韩馆长的30年护持，就没有今天。啊，那个时候我真是到，也是危急存亡边缘上，啊，逼着我，啊，一个就是放弃研究经教，去做金蝉佛寺，啊，这个寺庙里欢迎。继续研究经教，寺庙不欢迎。啊，我所以到那个时候逼着，一个是还俗，一个就是服从，啊，放弃经教去做金蝉佛寺。我愁闷的，很痛苦。啊，韩馆长问我，你有什么事情烦心？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，他回去跟他先生商量，然后呢告诉我，他家里还有个空的房间，啊，也有个小厅，他问我可不可以在他家住，啊，我们自己找地方讲解，啊，租讲堂，借讲堂，啊，我没法子做主啊。我就带着他去见李老师，李老师赞成同意啊，这样我就到他家去住了，在他家里住了17年啊，我们才有一个图书馆。30年的护持，30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天天要上台讲经练习嘛，你不练不行啊！啊，听众3个5个没关系。啊，我说你替我找地方，不要让我讲经中断，替我找听众。啊，他就入佛门，也认识了很多佛友。30年不中断了，我这个经教才真正扎实了。啊，有这么样深厚的底子，所以才经得起风风浪浪啊！啊，这一生当中曲曲折折，啊，都能顺利通过。啊，路不是很平坦的，非常曲折。啊，可是。每遇一个挫折，自己大幅度向上提升，所以我非常欢喜。啊，对于毁谤的人、侮辱的人、陷害的人，真正感谢了。啊，我都给他们立牌位，感恩了。啊，这就是逆增上缘，啊，帮助我提升。帮助我成就。啊，不论他们是善意恶意，这都不管。总是一个真诚感恩的心来对待。啊，到澳洲。帮助澳洲的学校。啊，来做。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的工作啊，顺利，这个基础做得很好了啊，再有10年，我相信澳洲宗教的族群都团结成一家人。 这个社会就能永续持久的安定。啊，我们还想在此地做教学的事业。啊，中国古老传统的教学方法，一门深入，长时日熏修。啊，我们很想做。洛克文先生做总理，我跟他谈过的问题，他非常赞成。啊，希望我做出来。啊，成绩正好，那么澳洲政府就可以在这个国家来推行，啊，做这个教学改革，啊，这是一个民主社会，必须国会通过，是他会带到国会议员来参观，让大家都了解，啊，都赞成，那澳洲一带动。就会影响全世界，这是非常好的一桩事情啊！中国古代私塾里的教学法啊，现在看不到了啊！我从哪里来的呢？你看看，方东梅先生教我是私塾教学法，一对一的。那我跟李老师十年，李老师教我们是也是私塾教学法啊。虽然有个精学班二十多个同学，他是一个一个教啊，一次他就教一个人，跟他面对面，其他同学旁听，这种方法教的非常有效果。啊，我们进入这个班的时候，对这种教学的时候，非常非常欢喜，啊，从来没有感受过的。啊，所以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啊，做了一个实验，就是培训，啊，我办了个班，小班，弘法人才培训班，学生不超过二十人。啊，第一届九个人，第二届大概十几个人，啊，名额绝不超过二十个人，办得很成功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想办这么一个学校，啊，这个学校。这个是一条龙的学校，从幼儿园开始到研究所，啊，不招生不招生，都是升级升上去的，所以只招收每年只招收啊幼儿园的学生，啊，幼儿园学生说大班毕业了要一年级，我们就设小学一年级，那小学一年级念完的时候，我们再办一个二年级的班。一点也不累，很轻松，一年多增加一个班，不招外面生，外面学生的时候，他因为他没有基础，啊，必须要从小扎根。这我们想做这个实验，啊，这很有意义的一种实验。政府支持啊！啊，现在很多同学因为到处灾难很多，啊，希望移民到澳洲的人呢越来越多了。啊，我就想大家筹划学佛的同学，我们住在一起，建立一个弥陀村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去准备办学校。啊，先办幼儿园跟小学。六年之后办中学。啊，在一起也可以分开来 也可以。啊，另外在是一所学校中学。人不能没有智慧啊，只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，愚痴不能解决问题啊，愚痴你看一名无名啊，无名烦恼主要就是讲它。第四慢，世己与他高举为心，叫傲慢，慢这个烦恼与生俱来啊，不是学来的，生下来就有。从宇宙起源，我们自己生命起源那天就有。法相中阿赖耶所说的啊，阿赖耶就是讲缘起，宇宙的缘起，生命的缘起啊，我从哪来的，我的缘起，阿赖耶讲这个事情啊，无名也相，这是一念不觉，就是无名也相。这一念没有原因，这一念没有前后，所以叫他做无实无明啊，很不好读啊，这也是佛法的缘起。这一动呢，在自信也叫法性里面就变出一个阿赖耶。但阿赖耶从哪来的？阿赖耶从自信变现出来的。阿赖耶是真心，这是妄心，这个不是真心啊。这一动啊，就产生了转向，转向是第七识。啊，转向时四大烦恼常相随，那这真是根根之根啊。第一个是身见啊，以为有身体啊，叫我见。第二个是我见，第二是我爱，我爱就是贪啊。第三个是我慢，我慢跟嗔恚是一个意思，傲慢。第四个是我痴，所以爱慢痴就是贪嗔痴。所以贪嗔痴是与生俱来的烦恼，很难断莫那时啊。啊，从莫那时，这才产生了境界相，叫阿赖耶的见分、相分。啊，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相分就是外面的宇宙， 见分就是生命的缘起。啊，阿赖耶的业相就是震动，科学家叫能量。啊，见分叫信息，相分叫物质，标准起来了。但是要知道，自信里头没这些东西，全是假的。啊，只有自信是中真的。真的是真的不动，妄的动，永远是在那里动，震动，不震动它就没有了，就像波一样，水里的波，波一定要动，它不动，波就没有了，水就平了，水平静叫自信，起波浪叫阿赖耶，啊，用这个比喻。诸位容易体会，波就是水，水就是波，阿赖耶就是自性，自性就是阿赖耶，自性的本相没有不是不动的，动的时候叫阿赖耶。啊，所以这个傲慢呢，是与时俱来的。有我总觉得我比别人强啊，别人再强我也觉得他不如我，所以与他高举为信啊。佛法是要断，为什么呢？不断平等心生不起来啊，贪断掉了，清净心出现了；慢断掉了，嗔恚跟傲慢断掉了，平等心生出来了；疑跟痴断掉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现前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障碍呀、啊。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啊，障碍我们成佛啊，你还要他吗？你还不放下吗？你不放下那叫学什么佛啊？学佛目的不就叫成佛吗？啊，成佛不放之下，那你学佛是假的。啊，真学佛，你必须对他认识。这个东西有。啊，我们本来是佛，搞在六道，搞在三途，受无量无边的苦恼，都是被贪嗔痴慢疑害的。不能怪别人，这是自己自性里头带来的。啊，自性没有。变成阿赖耶之后产生这个东西啊，根本都是从我见里头来的啊，如果没有我见，后面的我爱我国慢我吃都不会有了啊，都是从我见里面延伸出来的，这一定要懂啊。啊，修行一下断不掉，要一年比一年少，你把它控制住，这就是你的功夫的列出啊，可不能放逸，可不能让它增长，让它增长就坏了，那我们修行功夫全毁掉了啊。修行人能不能成就，全靠你能不能把这几样东西扶住啊。后面这个疑，于住地里忧郁为心啊，这个疑简单的说， 与圣贤教诲怀疑，与佛菩萨的教诲怀疑，那就坏了。啊，你要晓得，诸佛菩萨、圣贤他们所说的、所教的，全是自信流出来的，那叫真东西啊，真实智慧啊。这部经上讲三种真实，啊，真实之际，那就是真实的事实真相。啊，般若经上另外一个名词叫诸法实相，啊，一切法的真相啊。你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知道就不怀疑了。啊，所以只要你有丝毫的疑情，你学东西就学不到。啊，老师召见这个学生，看到这个学生啊，对这些理事还是不很清楚，那怎么教法？不能教啊！看这个学生态度心浮气躁，那就算了，放弃了。啊，什么样的人能教？见到决定不能放弃，就是印祖所说的，他有沉浸心，真诚恭敬，一分沉浸他得分一分利益，你就好好教他一分，两分沉浸你就教他两分，教多了没用，这吸收不进去，十分沉浸你教他九分，对不起他，他还能吸收一分啊，你就不能够另法。啊，这是老师对待学生教学分寸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跟李老师十年，同学二十多个人，老师对每个人教学都不一样。啊，到以后我们才明了，同学根性不齐。他因人施教啊，所以教学没有定法了。悟性高的要用他很好的悟性，希望他悟入境界。记忆力好的啊，悟性不好，那就叫他多念多记一些啊，慢慢再来啊。最重要的是悟性啊，悟性真的是差一些的，那就讲记性啊。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。啊，我学习从小还就是悟性比较高。啊，同样听东西，同学没有听懂，我听懂了。啊，跟李老师学经也是如此。我们虽然旁听，啊，他一次只教一个人，其他都旁听了。我在后面旁听，全听懂了。啊，我比老师教的那个人学的还多。啊，所以我在那个班上，大概不到一个月，我就变成助教了。啊，同学没有听懂的时候，不敢问老师，老师会打人，会骂人，打了骂了也不教你。那打骂教的时候还无所谓，打骂都不教。这逼着你说，逼着你听课，非用功不可。啊，你不可能听到第二遍，这些同学们就困难了，以后就找我， 啊，我可以给他讲第二遍，讲的跟老师差不多。啊，进度非常快，真叫法喜充满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六个根本烦恼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下面呢是20个随烦恼，啊，我们底下一堂课来学习。啊，这个确实是得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，让我们在学习经教过程当中啊，不再有障碍。